前行，做我飞翔的长风。 在身边不远也不近，每一次心坠落很痛，每一次用爱保护我是你，你永远对我用你的宽容，谢谢你爱我那么深，我应该很知足，谢谢你爱我那么深，让我很快乐，也许我被爱的深才不害怕，可以勇敢追梦，做我心里的光，因为你在冰冷的绝地也能活下去，撑着我在这世界前行， 七月的洪流上，天台倾倒理想一万丈，他午睡在北风仓皇途经的芦苇荡，那梦中的草原白茫茫，列车搭上悲欢去辗转，他尝遍了每个异乡现实赠送的糖，站在朝阳上，能否脱去昨日的惆怅，淡泊语言能否传达我所有的牵挂，若有天我不负勇往，能否坚持走完这一场，踏遍万水千山，总有一地故乡，想要的不多，只是和别人的不一样，烛光倒影为我添茶，相逢太短不等茶水凉，你依然下的习惯还顽强活在我身上，站在朝阳上，能否脱去昨日的惆怅，淡泊语言能否传达我所有的牵挂，若有天我不负勇往，能否坚持走完这一场，踏遍万水千山，总有一滴故乡，站在朝阳上，能否脱去昨日的惆怅，淡泊语言能否传达我所有的牵挂，若